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天下事，武则天大力鼓励告密，为此她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多功能信息接收箱。当一个朝代告密风起，这个朝代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，而与告密如影随形的便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酷吏。如果只有告密没有酷吏，那么是没有威慑力的。同样，如果只有酷吏没有告密，那么酷吏就会处于无米下锅的地步。武则天鼓励天下百姓群起告密，这就为酷吏提供了快速成长的土壤。在武则天的鼓励下，一批酷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其中留下千古骂名的有如下几位：来俊臣、周兴、索元礼、侯思止、万国俊。来俊臣出身于无赖世家，他的父亲来操是一个无赖兼赌徒，长大后的来俊臣继承了老爹的优良传统，继续将无赖事业发扬光大，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打发日子。后来来俊臣在河州因为盗窃被关押了一段时间，出狱后赶上了武则天鼓励告密的大好时光，来俊臣便踏上了公费告密的道路。不过来俊臣的告密是诬告，没有效果，只是免费游了一趟洛阳，又回到了河州。河州刺史东平王李煦痛打了他100大棍，因为来俊臣诬告的正是李煦本人。被痛打的来俊臣消停了一段时间，不久之后他迎来了转机，李煦因为所谓谋反被诛杀了。来俊臣这下看到了希望，他再次踏上了公费告密的道路。这一次来俊臣又受到了武则天的接见，他声泪俱下地控告李煦当年对自己的迫害，言下之意 您看看，李旭还是反了，说明我当初的告密是对的。这一下打动了武则天，原来这不是个无赖，这是个忠臣啊。忠臣来俊臣很快就受到了重用，被提拔为侍御史，进而成为武则天手下得力的酷吏之一。同来俊臣的无赖出身不同，周兴的出身还是比较正统的。他从小学习法律，对法律条文非常熟悉，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到了从七品的尚书都事及国务院总务官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，起点比来俊臣高多了。所原理跟他们都不一样，来俊臣和周兴都是汉人，所原理则是货真价实的胡人。这个胡人跟一般的胡人不同，相比之下他更看得懂局势。当武则天鼓励天下人告密时，所原理敏锐地嗅到了机会，马上赶上了第一波告密的快车，这让武则天非常满意，一下子旱地拔葱，就委任所原理为从五品游击将军。武则天要树立所原理这个典型，鼓励天下人都来告密，尤其是针对李唐皇族的告密。侯思止同来俊臣是一样的，也是无赖出身，自己混不下去了，就进入渤海高原李家打杂。如果没有武则天鼓励天下告密，侯思止这辈子可能也就是打一辈子杂。武则天鼓励告密后，侯思止在别人的指点下走上了告密的道路，一下子就成了武则天面前的红人儿。这下原来的主人高原里也不能小看他了，而是殷勤地拉着他与自己平起平坐，而且称呼他为侯大。考虑到侯思止不认字儿，不能在武则天面前长久红下去，高原里教了侯思止一招。你记住，如果太后问你不识字怎么办，你就说谢志寿也不识字，但是同样能镇住邪恶。这一招果然管用，武则天对侯思止非常满意，侯思止也凭借这句话成为与来俊臣并肩作战的酷吏之一。至于万国俊，此人出身跟周兴有些类似，发迹之前已经混迹于官场，不过职位不高，为从八品的司刑评事，即最高法院助理审判官，相当于副科级。这些酷吏从五湖四海走来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，这个理想就是整人。事实证明行行出状元，在整人这条路上也不断的有状元出现，来俊臣、周兴这些人便在追求更快更猛更狠的道路上不断进取，没有止境。周兴这些人便在追求更快更猛更狠的道路上不断进取，没有止境。为了达到抓住一两个整肃一大片的目的，胡人所原理采取了触类旁通以一敌百的手法，只要抓住一个人，经过他的审讯就能一下子扯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，打击面之大让武则天很满意。不过所原理跟来俊臣和万国俊相比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所原理只停留在行动上，来俊臣和万国俊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，两个人一起撰写了长达数千字的罗织经。在这本小册子里 详细解析了如何陷害平白无辜的人，进而如何把故事编圆了，而且务求结构紧凑，逻辑严密，同时又无懈可击。只要把这个小册子通读一遍，就可以成为一个干练的酷吏。来俊臣、周兴等人还不断研制新兴刑具，你能想到的刑法他们有，你想不到的刑法他们也有。比如锁园里便研制开发了大号的木枷，总共分10个型号，一曰定百脉，二曰喘不得，三曰突地吼，四曰筑脊城，五曰失魂胆，六曰石铜反，七曰反噬石，八曰死诸仇，九曰求己死，十曰求破家。只要这10个型号一上，估计没有人能够扛得住。如此一来，酷吏们的审讯就变得非常容易。只要把犯罪嫌疑人往堂上那么一带，然后把刑具往地上哐啷那么一扔， 说不说？不说，就用这个让你说。 到这个时候，绝大多数人已经崩溃了。只要不用刑，你让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连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在这个时候也得认罪。可见刑具的威力之大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武则天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杰出的女政治家，然而同时也要承认，在武则天的统治下，很多历史不仅是用字写就的，还有血，很多人的血。这其中包括原本贵不可言的李唐皇祖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武则天已经磨刀霍霍，李唐皇祖也不准备坐以待毙。除了李显被幽禁，李旦靠边站之外，一些李唐皇族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武则天的革命。他们的队伍集中了老中青三代皇族，除了李渊那一代因为历史久远，同辈人早已作古之外，李唐皇族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都将武则天列入了仇人目录。酝酿革命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：李渊的儿子韩王李元嘉、霍王李元轨、鲁王李林奎、李世民的儿子越王李真、李元嘉的儿子皇公李传、李元轨的儿子江都王李旭、国王李凤的儿子东莞公李荣、李林奎的儿子范阳王李矮、李真的儿子琅琊王李冲。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联系到了一起。事件的导火索 由李元嘉的儿子皇宫李传提供。他先是给李真的儿子琅琊王李冲写了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我的妻子病了，很严重，得赶快治，要是拖到冬天就无药可医。显然李传将启事的最晚期限定为这一年的冬季，然而武则天的一纸诏书将他们的启事被迫提前。这一年七月，武则天要在洛水河畔举行盛大的祭拜洛水神仪式，他给全国的高官以及李唐皇族都下了诏书，要求在祭拜仪式开始前十天都到洛阳集合。一纸诏书让李唐皇族成了惊弓之鸟，集合皇族而且还提前十天，莫非武则天准备动手了？小道消息开始在皇族内部流传，武则天将会利用大宴群臣的机会将李唐皇族一网打尽，一个活口不留啊。哟，要是这样没法活了，反吧。这时候皇宫李传继续执行导火索功能，他伪造了一份李旦发给李冲的诏书：朕已经被软禁了，各位亲王速来营救。李冲接到这份假诏书之后，自己又伪造了另外一纸诏书：武则天要将李唐王朝转移到武姓之手。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，起兵已经不可避免。公元688年8月17日，琅琊王李冲开始起兵。在起兵的同时，他给其他皇族成员传去消息，相约一道起兵，然后自己率先在亳州城及今天的山东聊城招兵买马，拉开了起兵的架势。消息传到洛阳，正中武则天下怀，他早就盼着李唐皇族有人起兵了，这样就给他的整肃提供了借口。在武则天的部署下，曾经逼死李贤的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济从洛阳出发，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前往平叛。丘神济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够快的了，然而还是来晚了，因为李冲实在太不经打了。李冲率领拼凑的五千人马攻打亳州西北的吴水城，遭到了守军的抵抗，眼看强攻不成，李冲想到用火攻，然而没想到火势刚起，风向就突然变了，不仅没有烧向守军，反而烧向了李冲一方，这下形势就乱了。有意志不坚定的人想跑，李冲想都没想将他斩于马下，本以为能就此镇住局势，没想到如此一来跑的人更多了，本来带出来五千人，跑到最后只剩下李冲左右亲信几十个人，仗已经没法打了，那怎么办？还是回家吧。然而家也回不去了，李冲刚回到亳州城下就被守门的士兵给斩了，他的起兵从开始到结束只持续了七天。李冲被斩之后，闹剧加悲剧的一幕发生了，率领大军平叛的丘神济抵达了亳州，迎接他的是白衣白服的亳州官员，官员们告诉他：您来晚了，李冲已经被我们斩了。本以为丘神济会就此收兵，没想到他眼珠子那么一转，盯上了前来迎接的官员。李冲反了，你们也不干净，杀！ 一声令下，亳州城内1000多户家破人亡，他们都成了秋神记的战利品。都说贼不走空，那么秋神记到底是兵还是贼呢？亳州李冲的叛乱就这样草草收场。远在豫州，李冲的父亲越王李贞却陷入了彷徨之中。原本他也想起兵，听说儿子已经起兵以后，李贞就安排人出去招兵买马。然而没有想到，短短7天之后就传来了儿子李冲兵败被杀的消息。李贞想想还是算了吧，咱根本就不是起兵的材料，索性给自己带上了刑具，准备前往洛阳向武则天自首。就在准备出门的一瞬间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他手下居然已经召集到了2000兵马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李贞想了一下，算了，既然人马都已经齐了，还是接着起兵吧。他便摘下了刑具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起兵大业中。其实只要看到李贞前后的反反复复，就能看到他悲剧的结局。不久，武则天派出的另外一路平叛大军兵临豫州，离豫州只有40里。李贞派出自己的军队前往迎战，本以为这是扬名立万的一战，没想到一出豫州城，招募来的军队一哄而散，李贞一下子又成了光杆司令了。手足无措的李贞只能守住自己的王府做最后挣扎。这时身边侍卫的一句话提醒了他，大王，您怎么还等在这里挨刀？侍卫的话话中有话，他提醒李贞，与其被人乱刀砍死，不如自己从容自杀，至少还能保留临死前的尊严。走投无路的李贞最终选择了自杀，他的儿子以及妻子也一起自杀。他们的这次起兵总共持续了17天，比儿子李冲仅仅多了10天。李唐皇族的起兵就这样刚开了头就收了尾，不仅没有引起全国的风起云涌，甚至连些许的震动都没有。这一切还是要怪李冲的匆忙起兵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无论李唐皇族如何反抗，都无法阻挡武则天前进的脚步。为了称帝，武则天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